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，在空气内流动。

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灯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美丽河山，幸福地方，人成对成双。美满人生，欢乐时光，大家喜洋洋。美丽的人生，欢乐的时光，我们都喜喜洋洋。美丽的河山，幸福的地方，等着你来欣赏。青青芳草，欣欣正香，融入在大地上。这方向走进你的心房。嘿嘿，爱苗正在成长，爱的人人成对成双。嘿嘿，笑容挂满人人脸上，大家喜洋洋。

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、哦、我的真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太多过以前的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那么想念你，我的真爱抒情的远行。 化作寒冰冻结我心，我愿燃烧用生命残作灯芯，哪怕焚尽也为你光明。我在前方等的你好久好久，你在路上很艰难的走，一切看清你我兄弟友情，待一切看清自云淡风轻，两人同行不同云淡同行，来生的路太多艰辛，只要征服心中最高的峰顶，便可眺望最美的风景。在前方等的你好久好久，你在路上很艰难的走，等一切看清你我兄弟友情，待一切看清自云淡风轻，两人同行同行，前世的宿命早已注定，长途同行便能改变命运，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，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，两人同行不同云淡同行，来世的路太多艰辛，只要征服心中最高的峰顶，便可眺望最美的风景，两人同行同命但同情，前世的宿命早已注定，手足同情便能改变命运，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，如影随形来世还同行。

是模糊视线，我发现你不见，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？可怜泪水不是双眼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？你那不再熟悉的笑容，对我可是一种敷衍。手中握着你的照片，我真的感到你很遥远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还会想起从前？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已经有了太多改变？电话那头习惯的问候，对我可是一种敷衍。手中握着你的心签，我无法握住彼此的明天。 今天你好吗？ 很多时候妈妈都是孩子的偶像，你可能从没有想过她也会有老了的一天。她就算变得再老，她也会记得你最爱的菜。记忆里妈妈做的菜总是千变万化，每当尝到它们，时光似乎就开始倒流，回到了那个总有妈妈在身边的时刻。永远有佳肴，永远被细心呵护，也永远有小惊喜。妈妈就是魔法师，总能把温柔藏在时光的深处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，你还是最依赖他。春节，好好陪陪他吧。 最难忘的经典旋律，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。 光的花蕊，想起你更加明媚。秋天的落叶，冬天的风雪，我们都一起体会。经过四季的轮回，学会要勇敢面对。今天的我们更相信笑容之后的眼泪。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，有我们最美的年华，年轻的梦在这里发芽，走过了春秋冬夏。明天又开始新的出发，请不要担心害怕，告别了青春的美丽童话，我们都已经长大。春天绽放的花蕊，夏季里更加明媚。秋天的落叶，冬天的风雪，我们都一起体会。经过四季的轮回，学会要勇敢面对。今天的我们更相信笑容之后的眼泪。 纵然记忆抹不去。